液。欧洲药品管理局和欧洲疾控中心表示，暂时没有证据支持为一般民众接种第四剂辉瑞 BioNTech 或者莫德纳的新冠疫苗，但是建议为80岁或以上民众打第二针加强剂。两个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暂时未有明显证据表明在免疫系统正常的60至79岁群组，疫苗对预防重症的保护作用出现明显减弱。对于60岁以下的人来讲，亦都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需要打第四剂。不过声明提到，若果流行病学情况出现变化，就有可能要考虑为60至79岁群组接种第四剂疫苗。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81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2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0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7蚊，啱啱转咗系报166.9，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77.08系升4毫。腾讯控股379.8，跌1.2，盈富基金22.28，升2仙，阿里巴巴107.3，跌3毫，京东集团231.8，跌3蚊，快手74.15，跌1.2，药明生物66.5，跌2.1，中国海洋石油11.7，冇升跌，碧桂园服务40蚊，升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253，瑞士法郎8.407，欧元5.872，加元6.242，新西兰元5.413，欧元8.552。每百日元对港元6.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3点，跌536点。港金报18,0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21美元，卖出1,9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葵福路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较早前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飞鹅山道上山方向近住飞鹅山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山景村景乐楼、沙田水泉澳村影泉楼、马鞍山锦峰苑锦轩阁、

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泣泣痒痒，我系梁继章。 星期四唔再做阿四，我系小曳曳。 星期四，古人有四面楚歌，今日有四围练歌。我 系 练歌强， 冇错。 讲俾人听啦， 因为咧迎接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咧，每个礼拜五咧，咁啊阿马小强咧就好多嘅不同嘅玩法啦、表演啦。咁但系咧，我始终我同阿 Sir 都觉得咧，好似应该再好啲，因为我哋咧就希望佢咧叫做咩啊，即系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咁你自己讲啦。 我知啊，我觉得我咧即系落多啲心机咧，一定会平步青云过你哋两个头。 我知系阴云过云啊嘛，平步阴云啊，你嗰个叫做 咁样。你可唔可以好啲咧？你 present 嗰件事， 佢 present 都好 ，present 都唔系佢啦。 因为件事其实基本上系一件好事嚟， 系好事嚟噶， 系都要 就系我哋从来冇放弃过你啊嘛。 我知啊， 你系都要喺个拍桌嗰度整督屎落，点解要咁咧？ 点解系咁咧？ 跟住就要大家都臭晒， 又皱眉啦。 咩？我仲语重，大佬你明唔 明 啊？ 明 唔 明啊？好事。 我知道你喺度忙紧，咁跟住我就即系喺我哋平时咧早餐会嘅时候，我哋就坐喺度，我同佢讲嘅就，诶，我谂咗两样嘢俾你啦， 系啊，真系多谢多谢。 一齐进步，咁、样咧，我哋个节目先至来得更加有意义嘅，系咪？你输在起跑线唔紧要，唔系代表你冇冲线嘅一日啊嘛， 系咪？佢输在黐咗线啊，佢唔系起跑线。 唔系嗱，我 唔紧要，我哋医好佢。 我今日真系好感激啊，瑞瑞，佢话佢做我歌唱老师，指导我唱歌。 呢个系我琴日讲嘅。 系啊，咁我就哇觉得唔好辜负阿发发嗰啲词，亦都唔好辜负。 因为发发又有啲新词， 系啦，好正， 系写你嘅。 佢唔单止写嚟啊，佢自己唱一个 demo， 希望你听佢 demo team 咁。 咪系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 如果你跟住你就糊糊混混嘅话，我觉得咁样就真系好对唔住我哋咁爱我哋嘅节目嘅咁多位嘅听众咯。 本人 听闻除咗发发，仲有其他人写紧啊嘛。 仲有人一段咁样系交紧啲词俾我哋。 其实咧呢个风骚唱不完咧。我哋最初都冇谂到咧，原来大家都几中意，咁、我哋一路落去咧，可能会继续即系发扬光大啊，做得更加好，有唔同类型嘅歌曲啊，咁样，我又会邀请一啲圈中朋友同我一齐试，即系我掹佢三尾同佢一齐合一唱，咁即系希望令到成个环节咧系会更加丰富、 专业啲啊。咁啊，瑞瑞咧，佢谂住提携我啊，佢话听日咧， 我冇谂过提携你， 佢讲啲嘢嗬， 我讲 呢个就系、是、哎呀，大佬系咪啊？ 系啊， 我冇咁样嘅， 系啦， 你 可 以。你將啲嘢降翻低少少個 level 係。 阿瑞瑞話：聽日同我一齊唱，撐住我。如果佢唱得，即係我唱得有啲咩閃失咧，起碼仲有瑞瑞喺度頂住，一路唱好，即係無謂嘥咗人哋嗰首歌。 冇錯， 係啦。於是咧。我谂咗我同阿瑞瑞嘅组合啊，好犀利嘅呢个名 叫咩啊？ 你有冇私底下问过我？ 冇啊， 我知 组成啦，我知已经 我组成啦， 系咪叫李强啊？ 唔系 李强， 嗰啲似体操。 李强二人组， 有我哋自己继续， 吓死我哋继续 喎，系沙田李强，李强继续，系喎， 真正李强继续， 李强继续，系。 我呢个冇咁俗嘅， 食乳鸽，猪食乳鸽，李强， 认住李强， 仲有个卡通人， 又扎鬼更长。 我呢个好犀利啊，好有即系国际视野嘅， 俾人听一次先 得。马里莲梦之路。 点解啊？ 咩叫玛丽莲梦之 路啊？玛丽啊，佢系你啊嘛， 系玛丽莲梦之路。 唔系玛丽啊， 我讲错咗，我太紧张啦。莲梦之路咧，即系话。 将个梦 梦呢条路咧就可以 个莲就代表乜嘢？ 莲咩？梦 就马嚟莲梦路啊嘛。 唔系我知你为食字食字，你都有个原因。 连起去 咁啊，即 系啦。 我以为你话加多个菠菜莲，迟啲会 菠菜莲之路，冇错。仲要大路，菠菜莲大路 入直路。 我宁愿系马莲莲。到时我踢你唔介意。 马嚟莲梦。 之 路， 即系 马里莲梦之路。 你唔系你， 系马里莲梦之路。哇，我觉得咧呢条路咧一定系一条坦途。点 解唔系马里追梦之路咧？ 都得， 系啊， 都得， 或者系成梦圆梦之路咧？ 佢要食翻 马里莲梦 嗰个女星名啊嘛，马里莲梦路啊嘛。 但系个莲字系好隐喻噶。 啊！ 佢啲咁样成日啲烂字 g 呢成日都系咁嘅，喂食字而食字啊！ 喂，好啦，大家今日开开心心唔得啊！时间 中你都会咁嘅， 大家今日开开心心得唔得先？ 佢系我徒弟嚟嘅，其实我教佢嘅。 多谢多谢，系同 我个师傅系卢海鹏。 我都觉得，我觉得其实卢海鹏啦， 一代传一代。 其实你三个其实都系同学嚟嘅。 冇错冇错，好似琴日你大妈买大 bra 都系呢啲咯，系咪？同埋你大媽嚴青蛙啦嚇， 哇！ 呢啲好，呢啲真係正，大佬真係錦上添花，真係全靠。 咁即係講翻你嘅蓮夢之路點啊？ 就係啦， 即係揾師傅學唱歌。喂，佢講十分鐘都未到正路，就係我哋而家徵求歌唱老師去教依個廢柴。 Record 一個， 講嚟講去都唔到個 point。十点半啊，就嚟。 因为我其实我唔放得你几多次嘅， 我 觉得我应该会随时会喷血死嘅。 冇错， 所以就 怼穿墙。 系啦，我怼穿墙， 怼穿墙， 就好似沟片咁样咧。 全市将佢怼穿墙， 喷到 一地都系。 系啊，一地都系。成个直播室都系红色嘅，咁就唔好啦。 明白。 咁就我今个礼拜，我觉得我应该得嘅，即系我今个礼拜我会傍住你唱，但系其实我觉得真真正正，快快嗰只系啦，我已经约咗佢噶啦。今日做完节目之后嘅话咧，我哋会练歌。 冇错。 咁啊，大家会唔会想睇到我就？练歌的情况咧，咁样咧就睇下你唱成点啦。你唔好以为我随便可以拍俾人睇啊！ 但系其实 仲喺度 嗱，我琴日咧阿爸爸 send 咗 demo 嚟，你有冇听过啊？ 听过， 有冇练啊？ 梗有啦。有啊， 唔得嘅，佢喺咗几年，我有同佢 解释过， 我同佢解释过嘅，我就系话，其实佢根本都唔知道咩叫音准。 嗯、 你如果你就系攞住嘅首歌俾佢喺屋企度练嘅话，其实佢用个错嘅方法，或者佢唱错咗嗰个音，佢去练一百次嘅话，咪、嗯、就 系 错咯。 喂，我话俾你听啊，以前有个朋友咧，佢又好似你咁咧，佢个音准唔 系 好啊。咁，于是咧，佢每一次咧要录歌嘅时候咧，佢就喂到嘅时候拍一拍我啦咁样。嗯、其实呢个方法唔 系 好 work 嘅， 我 因为到因为我到我拍你 一拍咯， 你知一知呆一呆，开始唱又已经过。所以你要学习点样可以入到个音吓，知唔知啊？ 边个音 啊？入音 乐音系啦，即 系 你唔可以靠人哋喺背后咁样啪啪你，然后唱呢啲咧一定。就算老師都唔可以咁樣做，因為 但係唔緊要啦。我覺得聽日咧，即係應該都可以係一個實驗性嘅第一次嘅開始嚟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嘅就佢只需要嘅就係有一兩句佢能夠就係入到 哇哇哇 唱到。 上次佢得 扮狗啊嘛，唔得啦，今次我哋要扮貓啦，即係要扮第二啲動物啦。咁所以嘅就我覺得就應該要等佢慢慢慢慢咁樣去感受到呢一種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不如咁啦，我哋 recruit 一啲嘅就係歌唱老師， 好 唔 好 啊？咁就係加入喺我哋呢一個嘅就是、風騷唱不完啦。每一個禮拜嘅話係基本上你都要上。有堂 我梗系去啦， 咁啊就好似一个真人 show，我哋睇住你点样进步，好嘛？ 但我可唔可以 睇住你点样俾 歌唱老师有要求啊？ 好啊，你可以，你开啲要求出嚟啊？ 咩要求？ 要女歌唱老师， 点解？ 估到你 啊， 养眼啲啊嘛，个个礼拜去， 系啊。 咁跟住咧， 如果系女老师又靓嘅，我可能一日去三次， 食药咁好似食药咁系咪？ 朝头早晨早六点去， 喂，你翻咗五日。 企喺个门口唔肯走，你走啦！ 我要放工， 我要学唱歌啊！未唱完咯， 我仲未唱到啊！ 系啊， 都系噶。如果你有一个女老师会靓女啲嘅话，我谂佢会勤力啲噶。 进步神速啊！ 进度应该会快啲。 老师教我唱大 boss 啊，boss boss 嗰只咧， 边个都中意，试过就知。 嗰只你都记得， 我解释啦。 嗰只好犀利。 有啲唔 真得假嘅，老哥子啊，系咪啊？公仔嚟噶嘛，系嘛？卡通嚟噶嘛？ 卡通嚟噶，系有一只嘅汽水嚟嘅。 哦， 系啦，咩事？ 哦， 边个都中意，试过就知啊嘛。 我谂起又开心啦。 好唔好啊？你要咁话啦，好唔好？ 系啊，就算佢话 要交学费嘅喎， 我即系梗系啦。就算佢话我毕到业咧，我都会留班再读。 好，不如咁样，我哋众筹好唔好？ 好， 我出20蚊，你出几多？ 我出两皮啊，2蚊，即系2蚊，即系2蚊， 22蚊，我有22蚊。暂时有22蚊，帮你请一个歌唱老师， 好 唔好？ 听日就先交第一份功课，嗰只歌叫做咩名？记唔记得？老师今年几多岁啊？嗱， 系啊， 又话有温，系咪先？已经唔记得咗啦。好，23度嘅温，相对湿度64%。星期四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就叫一首合唱呢个， 哇，犀利啦！ 已经好多人喺网上留言嘅啦吓，嗰日讲嘅选择咁听啊，边个嘅朋友咧？佢哋选择，又同我哋啱啱相同吓。好，今日有呢一首歌曲，我哋好舒服咁样开始呢个星期四，叫做 Nothing But The Radio On。 好啦，有啲特别嘅资讯咧，同大家分享，其实都关乎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嘅。咁、嗯、政府派发嘅防疫服务包咧，咁啊270万个住户嘅工作咧，琴日啊4月6日大致完成啦、嗯。未收到服务包嘅市民咧，就可以喺今日即系4月7日到13日吓，系设于咧18区嘅89个保留站。啊、去派发翻啲嘅房， 知道 攞翻呢啲嘅， 冇错啦。 咁其实因为要配合咧，就系呢个4月8日至到10日嘅全城快测3日啊嘛。咁、 嗯、 所以咧，我哋就记住咧，用呢一个嘅派发咗呢一个嘅包啦。咁咧就要喺里面嗰度咧，就要喺呢几日里面嘅话，就要提供呢一个嘅快速抗原测试包咧，系需要你哋咧要帮手做完之后咧，如果系阴性嘅就唔需要， 冇错， 系啦，有啲乜嘢任何嘅公布啦。咁、嗯、至于如果你话真系如果系阳性嘅话咧，咁你就要打翻电话俾呢个卫生署。 冇错啦，记住咯，4月8日即系听日星期五开始啊，1年3日全城一齐快测，同心协力切断呢个新冠传播链。好似我琴日咁啊，同心合力第一次咧就睇住嗰5000米，啪一声啊！ 你做咩咁紧张啊？ 唔系啊，唔系紧，系啊，我专登等到12点啊。 佢12点几， 因为佢话 12点， 佢 咁样啊，佢 都系啊，你唔会嘅咩？ 唔会啊，实有噶啦。 唔，我知实有，當當但我想睇见个数字啪咁样入嚟啊嘛。即係有一種嘅喜 悦，開唔開心啊？ 其实咧，呢啲童心，呢啲童心咧，你哋应该珍惜。好似细个嘅时候，你唔会好似，哎呀，等到呢、這个年三晚咧，好啦，年初一啦，咁跟住同阿妈讲恭喜发财，阿妈俾封利是你， 系 啊，跟住摆枕头底啊，诸如此类， 系 呢啲咪其实好简单嘅喜悦咯， 系 你谂住点使啊？ 我唔知啊， 关你咩事啊？ 唔系我问下啫， 暂时真系 share 一下啫。 佢使咗啦，你记唔记得啊？ 系， 咁而家可以再使嘅啫， 唔系佢 大把钱，唔紧。 冇咁讲，系冇咁讲，你先系大把钱，系咁啊！无论点使都好啦，我相信咧，对于全部攞咗嘅人， 冇错， 系咪有啲人应该迟啲嘅？都系八达通嗰啲人咪都攞咗 啦。唔系，佢就系八达通，好似系迟少少。 系啊，同埋佢攞唔足嘅，4000蚊。 系啊系，冇错，无论点都点都会攞到嘅。 系啦， 咁总之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开心心吓，用住呢啲嘅5000蚊啊，迟啲再5000蚊啊，全部10000蚊咧去为自己嘅生活打添一个更好嘅色彩。 同埋最紧要就系帮我哋香港刺激经济， 冇错， 等大家。所有的皮嘢嘅话，全部向 上。Yeah, 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大約630万名合資格市民今日會收到第一階段消費券。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指出，四月派發的消費券主要是協助市民紓困，推動零售市道的作用不及去年8月和10月以及今年6月發放的消費券。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在3月最後一個星期公布會在今個月稍後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市面人流突然增加，業界因而改變策略，將原本配合6月第二階段消費券的優惠提早退出。他又說，相信報復式消費在6月出現的機會較大。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行政長官需要經過選舉產生，無論有多少名候選人都需要投票，過半數才能夠當選，即使得一名候選人亦都不影響認受性。他支持剛剛辭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擔任行政長官，相信對方能夠升任，一定能夠做得好。被問到至今是否只有李家超一人獲中央祝福，譚耀宗說提名期未過，不清楚會不會有人出選。他又說，李家超加入問責團隊10年亦都已經是很長的時間，由局長至政務司司長期間積累不少經驗，相信日後能夠團結各階層，服務社會，做好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以及防疫抗疫工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日請辭，如果獲中央批准準備參選特首， 是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新思维主席、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认为，中央对李家超信任是不容置疑，但是怎样争取香港民心是他短时间最重要工作。狄志远说，李家超让市民感觉是武官，公众形象硬朗，但是作为特首要有硬有软，要促进和谐与社会对话，对年轻人有宽容，又认为李家超参选特首的班底很重要。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认为李家超是特首合适人选。至于与商界关系，林建峰说，李家超在任纪律部队时处理过商业有关案件，相信对方会细心聆听，找到熟悉各行业的人帮手。中国今朝七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三号零三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新华社报道，这一颗卫星主要用于获取可靠稳定的高分辨率 SAR 图像，为中国海洋开发、陆地环境资源监测和应急防灾减灾提供业务化应用数据支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83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4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0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7.24，系升5.6；美团168.5，升7.6。腾讯控股382元，升1元；盈富基金22.3，升4仙；阿里巴巴107.9，升2毫；京东集团232.8，跌2元；中国海洋石油11.72，升2仙；快手74.55，系跌7.5；药明生物67元，跌1.6；碧桂园服务39.25，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3.77，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6，人民幣6.363，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日經平均指數報26,803点，跌546点。港金報18,0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3美元，卖出1,92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葵福路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葵福路。咁另外啦，丽景山路近住祖尧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另外将军澳道入返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都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青衣的枫树窝路回旋处，近住翠怡花园一带就比较挤塞。

我甚至试过做做下节目，同一个女拍档都唔知为咗咩原因，大家意见不合嗌交。结果我问佢嘢咧，佢又唔睬；佢问我嘢，我又唔理。成个节目就咁唔汤唔水做咗一段时间，跟住就寿终正寝。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嗰阵时真系太幼稚了。节目拍档同拍档之间嗰种感觉好奇怪，唔算系好朋友，但系有时又好似又好朋友，唔系屋企人，但系对住嘅时间可能又多过屋企人。谂翻而家同我做风骚快活人嘅两位拍档，相识咗好多年，好多我哋生命中嘅历史，无论开心或者唔开心，大家都知而不提。耐唔耐就会有听众问：喂，你啲节目之中系咪真嗌交噶？系咪真系踩噶？有冇发火噶？我唔否认喺我哋互相调笑之间，可能有时会有少少火花，系真嘅火花。毕竟我哋行出直播室冇几耐，呢啲火花已经会消失于无形，因为我哋知道拍档之间要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呢啲比任何口舌之争更加重要。所以我哋三个之间基本上冇任何嘅死穴，你讲我乜嘢都得，我都唔会放过你任何嘅弱点，一切都系为咗节目嘅效果，你明白最好啦，你唔明白我都冇办法。谂翻好多年前，我曾经有个两个节目拍档，虽然只系一星期见一次，不过可能缘分驱使呢。那个节目突然之间好像成为众人的目光所在，使我们一刹那之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个节目就叫做《三个寂寞的心》。 啊！火中啊！喂，火中啊！ 黐线噶你！ 唉，揿住佢啦！《三个寂寞的心》爱情公开学院开学啊！ 三位教授咧系魏博士， 我梁博士， 咁样啊？仲有我萧博士。 我是魏真，我是一个寂寞的心，连我养只狗都不肯跟我玩。 我是邵国华，我还惨过魏真，我寂寞到自己都不肯跟自己玩。 我是梁继章，我就最惨，魏真和邵国华都逼我跟他玩啊。 三个寂寞的心。 喂，讲明爱情公开学院要教嘢了噃， 教咪教咯， 嚟啊嚟啊，怕你啊？ 点解喺树扮嘢？全为了醉仔，为何我似小公鸡，每日去啼，求与你能朝朝联系，望辛苦冇白费，想你问呢个边个嚟，所以乱啼。 为何我似乌龟仔，搏命滑泥，怕你嫌丑得滞，又不懂见面礼。 不过世界上几美好的东西都会有个有效日期，某一个星期日，三个寂寞的心这个节目完结了，然后我们三个再没有见面，只是耐不耐用短信问候一下，然后其中一个就走了。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发生，莫名其妙地结束。当你意识到他已经离开了，其实他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成为生命中的历史。最近有帮手搞送别仪式的同事问， 啊，你有冇三个寂寞的心嘅相啊、杂志啊，总之任何资料可以摆喺灵堂俾大家怀念一下咧？我揾咗一大段时间，揾到嘅资料真系寥寥可数。原来无论几珍贵嘅嘢，喺呢个地少人多嘅香港，当你搬完一次又一次之后，大部分嘅嘢都会无声无息咁消失，剩低嘅只系脑里边一啲残破嘅回忆，一啲若有若无嘅画面。希望由今日开始，大家会珍惜你喜欢嘅每一个节目同埋每一个拍档，因为唔知几时呢一个节目或者呢一对拍档，可能又会成为脑海中残破嘅一个回忆，一个生命中嘅历史，再揾唔翻。 为什么新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争斗不绝？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哪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相分单薄，光彩消失面容上？为什么此发俱落，一张怪模样？问为何年年春季，无数难春开？问那天可再一见我当初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啱送俾大家咧就系呢个网上情吓。 嗯，珍惜珍惜啊， 感动 啊，系啦。喂，其实你讲翻邵大哥咧，其实我同阿小强基本上都有一段时间系同佢合作过嘅噃。嗱，我咧对于邵大哥嘅一啲相，一啲系我同佢两个之间都好私密嘅嘢嚟嘅。因为咧，我嗰阵时系同佢喺另外嘅一个电台嗰度咧，就唔算系一齐做节目，但我哋会经常撞到。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我记得有一个嘅自己的回忆啦，就是他有一日无端端是推门入去做节目，我就刚刚在个直播室里面出来。他突然跟我说一样东西，教了我一个英文字，他就是说，阿瑞，你知不知道你今日很 sleek， S-L-E-E-K。我话咩叫 sleek 啊？其实你好话我好 slide 定话我乜嘢嗰就好 sleek。你翻去查个字典咧，睇下啦咁样。其实个意思嘅就系、是、个人俾佢嘅感觉咧，就是、我俾佢嘅感觉。佢话就系好平滑、好光亮，即、 嗯、 系、就是、你可以去形容嘅就系啲猫仔嗰啲毛好发光啊，系好平滑啊。佢话你就系俾我呢一种咁嘅感觉咯。 哇，好文化人啊， 好才子， 系咪好劲？ 系啊， 才子。 佢早年嘅文化嚟、啊，我哋成日叫成日讲佢系香港 Woody Allen 啊嘛，我哋叫佢做 系啦。咁就系呢个系我最记得佢嘅，就系、是、嗰下一出嚟，佢突然间同我讲嘅就系、是嗯，你知唔知你俾我感觉就系、是、你好 sleek S L E E K， 好型啊！ 我完全唔知佢讲乜嘢， 我都唔识呢个。 系啦，我要抄嗰个字典嘅时候，我先至知道佢系讲乜，即系个意思嘅就系觉得你系一个咁样嘅俾佢感觉咯，一个咁嘅女仔。同埋另外有一次嘅就系、是、工作的地方嗰度，大家就開大會，咁就係當然啦。你話所謂就一啲嘅朋友，咁佢哋就會係講有好多啲空想啊，希望佢做到點點點點點點點。佢突然間完曬所有嘅嘢之後，佢大家當然靜曬啦，係咪？有好多嘅理想，有好多嘅宏願，但係問題點實行先得㗎？咁所以咧，邵大哥就講咗一句，佢就係話：如果我哋而家做緊嘅呢一樣嘢嘅話，並非係啲主流嘅時候，我就套用翻佢當時講嘅嘢嘅咋嚇。好多時候嘅話咧，我哋就要當佢好似爛仔膠咁打啦。即係總之嘅就係你只要講一聲，我哋咧就會去立住啲嘢嘅話咧，我哋就去做㗎啦。係啦，就係、是、用呢一個字。咁咧，最深屘我哋就係話嘅就係、是、啊，所以佢就話你必須要俾一個就係好清晰嘅一啲指示我哋、我哋先至可以去幫你，即、就、係、是、做得到你想要做嘅嘢咯。哇！我覺得真係好感動啊，因為大家一路喺度消化緊佢喺度講緊嘅嘢嘅時候嘅話咧，有一位嘅前輩佢就去講呢一樣嘢，對於大家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第二樣嘢嘅就係佢亦都代我哋出咗聲，就係、是、想話俾你知嘅啫。你淨係話俾我聽，你想點點點點冇用嘅， 做 嗰班係我哋啊，所以你必須係要有好多嘅鼓勵，有好多嘅 support，有好多嘅即係正確嘅一啲guideline， 我哋先至能夠做得到你想我哋要做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嗰次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咯， 好型、啊， 因為冇人会够胆喺嗰个位嗰度咧，同上级讲， 明啊， 系咪？佢系要有咁样嘅份量，同埋佢真系有咁样嘅 里边有咁嘅料子， 系啊，佢先至会够胆代呢一班细路仔，即系向你哋出声，即系话俾你听，系啊，我哋都想做，但系你必须要有好多嘅 support 俾到我哋咯，咁样咯。呢个就系呢两样嘢，我好记得佢，我就觉得我心里面会为佢拍手掌。 系， 嗯， 我第嗰阵时小朋友嘅时候接触。嗰陣時，阿邵大哥咧，我哋叫佢做邵華仔、因為佢嗰陣時啱啱我並無不敬啊，因為佢嗰陣時喺文化界喺雜誌好型嘅一個人， 冇不敬不即係完全唔關不敬事。呢樣嘢係佢，亦都係嗰陣時我哋叫咁啊，邵華仔我知道。 係啊，咁、又編劇又做雜誌係好型嘅。有時我跟啲前輩去睇視頻咧，去做到 你同佢相差咁遠咩、 嗯？ 你話你係小朋友嘅時候相差咁遠？ 我嘅意思係 你咪年輕化咗自己咧？ 係啊，年輕化咗自己，因為呢啲係大。歌嚟噶嘛，即系都系嗰个年代嚟嘅，八十年代。咁我觉得第一次接触呢个人咧，因为我之前睇好多文章嘅杂志，已经睇到邵国华呢三个字。因为佢读社会学嘅，咁佢写啲嘢咧系好鬼型同埋好深嘅。 我又之后喺号外度见到佢嗰啲专栏噶， 好型啦，讲啲嘢系好深嘅。但系深得嚟咧，你又会明白嘅。因为后来又再接触嘅时候咧，就因为我哋佢工作嘅地方，即系你工作嘅地方咧，就是、我住嘅地方，差唔多一个礼拜有一两次咧，我都会喺个快餐店撞到佢嘅，佢就会同我倾偈嘅。佢系一个好 即係好好多嘢講，然後嗰個似一個師傅，然後話俾你聽咁。 佢好願意同你分享啲嘢， 但佢又唔係好大哥，好好不可一世咁樣，好親民嘅，係啊。咁因為有一次咧，我哋寫劇本咧，我第一次即係戰戰兢兢，哇！呢啲大哥喺度，但係佢係冇嗰種，即係唔會讓你感到好大壓力嘅，佢係會真係睇住你 循循善誘。 冇錯啦，咁我呢個係我即係對佢記憶，我真係衷心佩服呢、這個。呢、這個前輩，我都即係尊稱佢係真係我的前輩。 咁我同阿 Joy 有冇俾壓力你㗎？ 梗係有啦， 我哋 有一定有，一定有。 係啊，但我真係想佢好㗎。係 啊， 係啊， 我知 但我用唔同嘅方式。 係啊，係啊。 咁我頭先形容拍檔之間嘅感覺，你有冇要補充啊？ 係咯。你都講下，因為其實好多人都誤會咗我哋對你嘅鞭撻嘅。 其實咧。我同兩位第一次合作咧，即係我哋呢個三人組合咧， 十年前 到啦。但係我哋分別 應該咁講，你同佢有合作就唔止十年啦，你同我嘅合作都唔止十年，但係我哋咁樣三個咧就十年前。 係啦，十年前啦，咁就我覺得呢個組合咧係好神奇，我真係因為我識。認識阿 Joy 咧就係又唔睬人又 唔 福田 嘛。嗰陣時候我係幕前，你係幕後 啊 嘛， 亦都唔認識你 啊。 佢唔係唔想睬你，根本大家工作範疇都唔同，可唔可以咁啊？ 係，同埋我都係講嚟講去都係嗰次去亞視雪災嗰次咧，佢俾我嘅感覺真係哇，一個咁認真嘅人嚟噶。凌晨五點鐘翻到我屋企，成晚冇瞓，成晚就喺架車嗰度飛車。我覺得呢個女仔真係唔簡單。咁樣咯，咁我覺得。珍惜我哋三個嘅合作嘅，呢個真係好難得。 大佬咧，你未講。 係啊，佢係嗰次佢嗰琴日話俾我聽，佢嘅辦公室喺邊，我先話我第一個印象，佢嘅辦公室咧就係一堆唱片嘅後邊。 我係啊，好亂嘅我張台， 好正。佢俾我感覺咧又係大哥，但有時又唔係好大哥，佢又唔中意擺架子嘅，即係阿大佬。佢 從來都唔覺得我係， 你唔使擺嘅其實有時。 係啊，有時有啲 企起太臭啊。 唔係，有啲人係基本上嘅就係佢唔需要喺度啊，佢陣氣場都喺度。 啱啊， 你明唔明我講乜嘢？ 我梗係明啦，好似我今朝借唱片， 精神佢係喺度。 我醒目啊，即係我跟咗你多，我幫你填埋借唱片嗰一本簿啊，之前一樣嘢話， 因為你會尊敬佢係一個咁認真嘅人，所以你做嘅嘢你都要交翻咁上下功課俾佢，啱唔啱？即係嘅意思就係咁。 希望大家珍惜啊！我哋嘅節目希望繼續可以一路為大家服務，發放精能啦。好，十一點鐘翻嚟，我哋今愛好系列一首合唱啲歌， 正。 我好驚我同你撞， 唔會啊！ 劉以林 先聽十一點新聞報告， 民生以及防疫抗疫工作。原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明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当局指控徐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離職之後，利用原擔任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等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巨大，依法應以受賄罪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追究刑事責任。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82点，升一点，成交额4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十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23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77.2，升5.2；美团166.7，升5.8；腾讯控股382蚊，升1蚊。盈富基金22.28，升2仙；阿里巴巴107.8，升2毫；

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是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是真唔系啊？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爱好系列。 好，嚟到个星期四爱好系列，咁今个礼拜嘅主题就系一首合唱的歌。咁、 yes. 就正如呼应翻头先我嘅网上情啦，咁、我谂起我啲拍档啦，都好多回忆翻翻嚟啦，包括头先我所讲咧，有啲唔系几开心嘅合作嘅历史都曾经试过。 嗰个女仔系边？ 嗰个女仔咧就已经冇喺呢个行业噶啦，冇喺呢个行业噶啦，系啊系啊。 我估下先，几多个字噶？ 三个字咯。唔通上官凌凤四个字啊？三个字， 两个字都有噶嘛？ 三个字嘅，三个字，你唔识噶啦，因为佢如果以呢、這个圈中嘅知名度，佢冇嘅，即系冇人识，冇、人识佢。 咁点解会同你一齐做节目啊？ 你唔觉得好流水作业嘅咩？即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喺你眼，你喺你嘅事业里边，喺个电台里边系流过之后冇人记得嘅、嗯。你唔记得咩？你睇翻晒啲旧节目表啊，其实好多节目表里边呢个边个嚟啊？你直接唔记得佢系边个嚟？ 即系有时会唔会系话你系一个资深嘅 DJ， 但系佢会俾个机会你要带 一 个 新 人。 嗰阵时我都系新新地嘅。 你都 我覺得咁，所以好多年之前，好多年之前， 因為通常我覺得嘅就係呢啲咁嘅師徒制嘅，係 啊，資深嘅帶住一個， 係啦、跟住呢個就總都做到佢讀多一年嘅話，佢、自己又再帶下一批啦、我覺得廣播係應該係要咁樣嘅， 手把手帶出嚟、 所以咧今日咧就一首合唱啲歌咧，我都有少少嗰個思緒咧，都係環繞住呢一個嘅主題嘅，即係話同我合作嘅拍檔，咁、第一首咧就送俾合作過嘅拍檔。 我有冇份听啊？ 你仲系合作紧，下一只先系。 你合作型，你系咪想合作实咧？ 现在进行式。 三个字目的心，其实嗰个创作嘅灵感最初都系来自呢首歌， 系 叫做《一对寂寞的心》，张学友、陈慧娴。 他让半杯黑咖啡继续等，无聊地望向天花吊灯。人仿佛此刻身在此处，心却在世外远行。 他掠过的黑眼睛透入心，怀着愿望也像是疑问。独坐于金色的下午，没半点声音。 对寂寞的心，时间开但也近。他可是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 经典情歌《一对寂寞的心》，今日送俾所有曾经喜欢过吓一啲嘅旧拍档嘅朋友们。 好，咁啊，当然啦，我觉得咧，就一首合唱嘅歌咧，始终你一定系走唔甩嘅，都有啲嘅情歌， 冇错， 即系例如嗰只咩《Endless Love》啊，只怕不再遇上啊，呢啲等等等等。 相逢何必曾相识？ 系啦， 相思风雨中， 冇错，零里零里零里零， 系啦，在雨中啊，咁啊，呢啲咁嘅男女对唱嘅歌曲啦，系咪？咁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咧，真系嘅合唱歌，尤其是系男女对唱嘅话，一定系同呢个情情爱爱就有关嘅。但我觉得有时咧，真系情情爱爱。都是在于的就是朝朝暮暮以及的就是每一餐饭。其实应该的就是潜藏在你有一些 日常生活。 没错，你没有 柴米油盐。 是啊，即可能是两个人开心心咁样食一餐饭，你都已经觉得嘅就系即系 食个早餐 嘅，又或者就系喺一啲好好嘅环境之下嘅话，你会突然之间觉得咧好幸福。你哋两个有冇试过？ 有啊， 同你嘅另外一半 有啊， 你讲嚟听下。 试过去旅行啊，上山食嗰啲叫做私房菜 啊哈， 哇！推开门入去咧，哇！恍如隔世啊，嗰个系好靓响。台湾地区的台北， 我记住 你讲过 咩山房， 系啊， 哇，那个地方有个 靓到你咧，因为嗰时啱啱系日落黄昏， 好似世外桃源咁， 好正，好正， 嗯， 同埋咧，因为第一次去咧，嗰种感觉系好开心嘅，特别你两小口子一起去，大家去发掘呢样嘢，然后去享受，就系咁，我觉得正。 咁啊，大佬咧， 我冇你咁诗意，我纯粹咧就听到佢喺我身边。有一种均匀的呼吸睡觉声，我冇你咁 浪漫咯， 形容得好， 其实冇所谓 嘅， 均匀的呼吸声，即系我会感觉 好幸福咯， 嗯， 系啊， 就喺身边。 其实呼吸声真系好好听， 就 喺 身边 起伏啊， 又或者佢好似 B B 咁喺度瞓紧觉咧，可你望一望佢，佢就哇好开心啊，同呢个人喺埋一齐。 系啊，但我最憎人哋攞个手指嚟掂我个嘴， 点解？ 你有冇试过？ 点解佢要 搵 手掂？ 我觉得应该搵只撑你块面。 我以前嗰啲小情人好中意攞手指仔嚟怼落我嘴度， 系咪啊？ 系啊， 嗰个唔系手指咧， 系 脚趾，系脚趾。 嗰啲唔方便咗， 你个鼻痕太大，所以佢怼住你咯，只脚。 系啦，嗱，咁其实我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试过有一次，我就觉得哇，嗰一下唔知点解咧，就成个人会觉得咧就哇，全个天地咧都好似得我哋两个咁样，甜到嗰种感觉，你 系 完全形容唔到嘅。只不过系一个好普通嘅夜晚，嗰一晚咧，我哋大家就话啊，佢冇乜嘢做啊，不如咧早啲咧就上床休息啦，乜都冇做啊吓，只系大家咧就系摊喺嗰张床嗰度，咁啱突然之间发觉就喂。你做乜嘢？你开个灯啊？佢话冇啊，我冇开灯。 哦，啲月光。 嗰日咧，月圆到咧， 好光噶。其实如果喺一个冇乜光污染嘅地方， 好似有个人照住个大电筒咁嘅，好正。 大家一齐望出去，哇！个月光好大。 又要冇云先得，就算你喺冇光污染，但如果嗰晚有云咧，都冇呢个效果。 冇错。咁跟住大家就系瞓喺嗰张床嗰度，咁啊见到一 个 好大嘅月光。大家就喺度望住，咁跟住就係有呢一種嘅曬月光，好甜蜜，同埋嘅就係好幸福嘅感覺。即係呢一下咧，就印咗喺你個腦裏面啦。嗰陣時候就聽緊呢一首歌，哇！冇錯，咁所以就我覺得就係有時就係呢啲咁樣嘅小確幸嘅話，往往咧就係喺你出其不意之間咯。Into my room, he creeps, without making a sound. Into my dreams he peeps, with his hair all long and hanging down. How he makes me quiver, how 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his love I She brushes the curls from my eyes. She drops her robe on the floor. And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on the mirror. And the darkness is her pillow once more. How she makes me quiver.How s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 I guess I'm gonna stay with her a while. 第时咧，阿李婆咧都用呢啲声做节目嘛？ 啊，冇啊，冇。 风骚快快活人 冇。 咁我哋个就要变咗夜晚去十一点咯。 系啊， 系啊，风骚快活。 系啊，今日 有啲气声嚟讲嘅，系咪？ 喷紧口水添，湿晒个口罩。 系咪啊？嗱，呢首歌系冇声， 好听， 好 sexy， 好 sexy， 好攞命。 月光真系好好浪漫。 吓，月光 超浪漫。我有一次最靓月光咧，就喺内蒙嗰次去旅行，住响你知啦，内蒙 蒙古包 系啊，平原嚟噶嘛。七八月嗰阵时，哇，嗰晚真系好正，因为夜晚咧 去 朋友成班同學嗰時夜晚咧係好凍嘅，要冚棉被嘅。然後有個人入嚟拉開嗰、那個、 就見到個大嘅月亮， 好 月、 見到你個月光， 唔係見到天 個月光。 拉開個帳幕望入嚟，點會見到個月光咧？ 唔係，即係有個人入嚟， 咁、你又搞錯啦。佢應該係拉個拉鏈先再見到個人哋嘅月光啫。 拉开拉链见唔到月光， 破坏晒成个情调， 系啦，我其实都有谂到，佢喺内蒙嗰啲系长沙， 我敢 唔 知，唔系嗰只射向他，射向他咁啊嘛，你冇听过林子祥嗰只？ 系啊， 林子祥嗰啲 嗰个都系啊， 系啊， 又或者静 的 sky， 咁咁咪射向他咯？你揾咩射向他啊？你？请问你当日揾咩射向他？我知 情人 节，情人节哦 ，Q 版。你真系 Cupid 啊，两个字嚟噶，真系 Cupid， 两位你哋真系。 喂，我今日拣呢首歌咧，系阿蕊蕊推介俾我。 哦 ，OK， 系，因为其实我冇做电台嗰时咧，我好少听歌，即系听都系听啲旧歌。 嗯， 啊，自从你嗰话俾我听呢首歌好听，我真系觉得哇，好好听。 嗯， 同埋都有朋友话俾我听，原来呢个男仔 系 好红嘅。 系啊， 原来佢近年咧，嗰啲婚宴咧，好多朋友系播 呢 首 歌， 系啊，因为我嗰啲朋友结晒婚嘅啦、 嗯， 再离婚再结婚都又再离婚， 唔系你啲朋友喺度 都 好叻噶，其实 呢首歌， 你明唔明啊？ 即系你唔识，无聊， 你射箭就好有聊。 唔系我讲噶，射字个大佬讲，你乜嘢都赖我。 O K， 吹呢首。 How was I to know? It's a crazy thing. I showed you my hand, and you still let me win. And who was I to say that this was meant to be?The road that was broken brought us together I've been played before. If you hadn't guessed, so I kept my cards close to my foolproof vest. But you called my bluff and saw through all my tells. And then you went all in, and we left together. You think that what makes a king is gold, a palace and diamond rings. When I fold, you see the best in me, the joker and the queen. 就是 Joker and the Queen 啊，呢个歌曲吓， Ed Sheeran 啊， 非常好听， 好听啊！咁啊，当然啦，一阵间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呢一个嘅正爱好系列，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你就估唔到噶啦，系啊， 都系英文歌埋嚟， 不是， 我英文歌， 我系英文歌啦， 我都系英文歌， 下一个 round 英文歌， 国语歌， 啊 ，OK， 正啊， 好，好啦，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56%吓，星期四啊，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然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嘅，先听11:30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輪受階段消費券今日派發，朝早有市民在港鐵站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排隊拍卡領取八達通的消費券。在旺角一間酒樓，部分食客用消費券付費，其中陳太表示未來會用消費券買多些食材，亦都希望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可以同家人外出用膳消費。有食客就話暫時未領取消費券，希望響應政府呼籲慢慢消費，會應使則使。酒樓經理蘇先生話，預計消費券對食肆即時幫助較少，只能夠協助生意提升一至兩個百分點，希望疫情進一步緩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市民會較願意到食肆消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說，相信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的請辭會比較快獲批准，因為距離5月8日特首選舉時間不長，要分秒必爭，令選舉工作盡快展開。譚慧珠說，李家超做了40年公務工作，外界對他背景理解，他並沒有利益衝突，可令到建制派團結，就會容易找人才，即使只有一個人參選，亦都不會令到選擇減少。他個人認為目前國際形勢相當嚴峻，有些國家可能想將中國拖入烏克蘭戰爭，以此借口對中國作不友善行為，香港亦都會受影響， 因此香港处理政务的人员要有坚定意志和实战经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国说，李家超行事务实，待人处事能力很好，最关键是市民的认受，而他看不到市民很抗拒李家超。上海过去一日新增1998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确诊占322宗，19660宗是无症状感染，全市继续展开核酸或抗原检测。上海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表示，上海抗疫攻坚战到了最紧要时刻，要全力做好全市2500万人生活物资供应工作。当局说，因应疫情防控，商超和菜场无法正常营业，电商平台配送能力下降，出现生活物资难以抵达家门的现象，当局正是全力推进保障工作。副总理孙春兰继续在上海指导，强调要加快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建设，快速转运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又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保障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核心功能稳定运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以色列后任总理外长拉皮德通电话。王毅说，中方赞赏以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以方一起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更多新成果。双方又谈到乌克兰问题，王毅说，各方都希望实现停火恢复和平，但是要和平就不应该极限施压。对话和谈判应该是各方共同支持的正确方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王毅说，以巴和谈长期停滞不前，不符合各方利益。巴勒斯坦同样拥有独立建国的正当权利，中方支持以巴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尽快恢复和谈。拉皮德说，以方致力于改善同巴方的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98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56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8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6.28跌4毫，美团162.9升2蚊，腾讯控股377.4跌3.6，盈富基金22.08跌1.8，阿里巴巴106.1跌1.5，京东集团227跌7.8，中国海洋石油11.56跌1.4，快手72.75跌2.55，药明生物64.6跌4蚊，开拓药业24.85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3.6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6，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3点，跌546点。港金报180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21美元，卖出192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东隧九龙入口有道路工程，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部分行车线就暂时封闭，龙尾而家去到回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近住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青衣凤树窝路回旋处近住翠怡花园一带，而家咧就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沙公路九号码头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喂，示范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係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係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同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喽。留返节目再讲啦。 咁啊，真係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私分催杰同新生活啊嘛。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1953年3月5日，史泰林逝世，可能导致苏联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方面释出要加紧谈判的信号，毛泽东同志表示新的形势要谋求新的对策。咁结果究竟会系点？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喂，师傅搬嘢小心啲，地下咁多嘢嘅，你识唔识噶？ 识嘅，识嘅，土姐，搬运物件之前应该先清除通道上面嘅障碍物，同埋确保有足够嘅移动空间啊嘛。 嗱，仲要留意搬运通道系唔系平坦，同埋清除地上嘅积水啊、油污啊、碎屑同埋其他杂物。阿莫莉经理啊，你喺度就好啦。 嘿，师傅啊，都叫咗你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里面嘅风骚即安剧噶啦。 搬运重物前谂清楚，工友安全够稳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啊！头先咧，即系我都略略讲咗啦，即系今日嘅爱好系列咧，合唱歌曲咧，我都有少少咧个思绪环绕住曾经合作过嘅拍档。咁啊，头先嗰首咧就系来自旧嘅节目嘅拍档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我就讲翻我哋呢三个拍档，即系我哋三个啦。其实咧，我哋喺十年前开始，好似头先阿小云都讲过啦，第一次合作啦，即系我哋三个咁样嘅配搭。咁跟住做咗几年啦吓，然之后咧就散咗去各散东西啦。咁啊，好多次我哋尝试咧，想走翻埋一齐去做节目，都失败咗。 系啊，都唔得噶， 都唔得嘅。 系啊，用好大力都唔得噶。 未开始都，都 你唔觉得真系用好大力啊？ 系啊。开会都开咗几次， 唔单止我哋唔得，系人哋都唔俾啊！ 系好多原因咧， 即系好多原因，即系人为嘅、外来嘅、时间唔啱，咩都嘛。我已经其实咧，去到某一个时间、某一个位咧，我觉得以后都唔会再有机会，永远唔会啊！你有冇曾经有呢个谂法啦？ 有， 我呢个觉得唔会噶啦，我哋唔会再有合作。 我甚至乎唔记得咗系同你讲啊，定系同阿大佬讲咧？我就系话，我哋呢一个组合咧，如果系真系唔可以再合翻。 埋一齐咧，我就去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嘅呢个系乜嘅天意咧？ 嗯， 即系其实可能个天意就觉得嘅就系话 死都唔俾你哋， 系啦， 死都唔俾你哋， 唔可以成全你哋三个人， 都会踢翻， 系一定有啲嘢， 总会 系啦， 咁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吓，即系。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如果由呢一個舊年六月開始先認識到有我哋三個加埋嘅感覺啊，希望大家會喜歡啦，咁啊俾多啲嘅 即係因緣際會啊，係 啊， 走翻埋一齊。 其實真係對於我哋自己心裏邊明白咧，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喺呢十年裏邊 天意安排，我覺得真係 兜兜轉 係啊。 所以呢個歌曲叫做 Reunite 啊 ，Peaches and Honey， 哇， 好聽。 喂，同我头先嗰只都有异曲同工啊，都系呢一啲啊，嗬， 冇错， 系啦， 多谢大家。 听嘅首歌英文叫做 Reunited， 去到11:47。 好，到我啦。咁其实我跟住咧拣呢一首歌曲咧，系会几得意嘅，我自己觉得啊吓。咁其实咧就系两位嘅男士合唱嘅。咁其实咧首歌嘅歌名咧，亦都系两个唔同嘅职业，但系咧我又觉得香港同埋外国咧有啲唔同。讲紧嘅就系演员同埋歌手。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嘅就系咧？喺香港咧就会好容易，可能你唱唱下歌，佢又无端端捉你走去唱下歌，跟住咧你要做其他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嘅。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哋喺一个范畴里面嘅话咧，好难净系做一样嘢，跟住佢做得出色嘅话咧，佢就放过你噶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喺外国就有啲唔系好相同。演员佢哋就真系一个演员，可能一世佢都系在做好一件事。唱歌嘅咁佢哋可能喺格林美，你就净系见到一班嘅就系佢哋系歌手。咁但系其实有两个唔同嘅一个职业嘅话，将佢夹埋去喺一首歌里面，咁亦都系一个嘅就系多才多艺嘅音乐人啦。佢又揾咗佢自己嘅好朋友咧，就同佢一齐咧就系合唱。咁呢一首歌就系好明显就叫做演员与歌手。唱歌嘅就系李荣浩，再加埋就系陈坤。如果大家唔系好识到陈坤嘅话，其实实际上都系内地嘅演员里面一啲生力军嘅一啲领军嘅一个几好戏嘅一个男演员嚟嘅。咁至于李荣浩，当然大家都知清楚啦。咁就系杨丞琳个老公啦。咁而且佢自己又作曲啊、填词啊、编曲啊咩，佢一手包办，系因为音乐嘅喺方面嘅话就系非常之有呢个素养嘅。咁其实里面所讲嘅就系一个演员同埋歌手两个唔同嘅一个职业嘅话，实际上有啲咩嘅反思，同埋其实有啲乜嘢嘅素养，以及有啲乜嘢嘅一啲即系修养应该要喺度嘅咧？又或者就系从事呢一个行业嘅时候，佢哋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喺做紧呢一个嘅行业嘅时候嘅一啲嘅修养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首歌，我听到呢首歌就觉得好奇怪。因为咧，有时我觉得系要同一啲比较年轻嘅人咧，要多啲嘅交集，你先至会可以将你自己听歌嘅嗰个范畴拉阔啲嘅。呢一首歌系边个介绍俾我嘅咧？就系做三五成群嘅阿摄介绍俾我嘅。你真系谂都谂唔到系咪？兜咁大个弯，系有一次我哋咧就要做一个嘅电视节目。喺呢一个嘅化妆间里面，好多时候咧都会好中意就播啲歌，跟住一路去化妆。佢咧就话：，等我嚟，等我自己播一啲我自己嘅 song list、playlist 里面嗰啲歌。佢就系播紧呢一首歌。我听嘅时候，我觉得哇咁好听嘅，系大佬可以去噶啦。佢个前奏都几长，咁所以我就问佢，佢系边个？佢就话：，喂，呢一个好嘢嚟啊，李荣浩啊。咁跟住就系咁样而认识咗呢一首嘅歌曲。就咁，我觉得呢一首歌系舒服嘅，同埋系好听嘅。演员与歌手，希望大家中意。 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举开吻，谁用文言文爱到谁怎么牺牲？翻越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闭上了纸的梦。积雪的我蚂蚁没觉得不妥，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真过，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的麦克风， 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 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念头，说你像没说，也不是作秀，学问演戏里难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觉得不好，还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着，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 有白酒，有奔波，有祝贺，我又接起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歌诺也可以诚恳，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真过，什么最不独 歌，什么是神歌，流离浪荡练习唱歌， 学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 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 跟住系我嘅推介啦，呢、嗯、首合唱歌，我觉得叠压轴啦，系男女嘅合唱歌嚟嘅、嗯，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合唱歌咧喺香港嚟讲咧，即系广东话咧，点都有啲男女合唱嘅。不过咧，我就唔系喺 Facebook 大家嗰啲推介啊， 我哋问世家是否知 咁啦？而家个音乐节声开阔咗啦，我本来就系想。 其实那些都好听， 是很好听，真的好听。 甚至男男咧，头先有些听众都提提过一只歌，好多人提噶，就叫《难为正邪定婚》。 我有喺度啊。 系啊， 我又避咗喺度。 但系点解呢一啲我已经抌晒咧？就是、因为我哋有一次就系讲紧话系剧集，系啦， 有啲 主题歌曲我哋有播过。 冇错啊，我觉得 即系 系咯，所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其实我今日呢一首歌咧，都系有一日无意间听到嘅，属于我认为系沧海遗珠嘅歌嚟嘅。嗱、我觉得几好听嘅，希望你哋唔好介意我嘅选择。其实我介意。 真的其实我介意啊。 系啊， 康阳， 康阳， 小说，小说， 系啊， 好红嘅歌， 系 啊。但我因為我唔知係咪太膚淺咧，我真係 點會啊？ 好紅啊呢、這個歌， 我真係唔知啊！ 好多人唱㗎，卡拉 OK 喺卡拉 OK 好多人唱， 好多人唱㗎。其實我介意， 我送俾你好嘛，馬小姐。 我介意你講，我唔介意。 我介意你哋介意。 其實我介意假瀟灑的你，為何誤會馬戰後你忍心不再不理？其实你待我很冷傲，从来不会透露，期望我要怎么算好？你要一副自我中心的心理，为着你自公主找不到根据地，你有一百样缺点都喜欢你，谁共你 缺点都喜欢你，谁共你都不 不知上一生拖欠你么？ 未懂得捉摸你，为你个唔战非可叹息忍气，自尊心因爱你太深，甘于放低自己。 非常好听的合唱歌曲，多谢马老师推介。咁其实咧，网上咧，我哋好多朋友咧都推介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嘅。 系啊， 系啦，譬如话咧，阿 February 咧，佢话咧 ，Endless Love 啦 ，Nina Ricci 啦，同埋 Diana Ross 啦，咁嘅样。另外有人咧就话中意阿蛋同埋何嘉丽嘅无可奉告。 冇错，仲有就系阿伟伟啦，咁佢就话就相逢何必曾相识。咁啊，蒋志光同埋魏以山啊，应该系佢写咗魏以山，应该系魏以山。 另外 Angel 咧就话无言的结局冇错，都系好听嘅一首旧歌。 佢呢、這个佢话好笑，如果港普即系香港人讲普通话咧，就叫冇钱就借住，呢个就 系好嘅， 冇钱就借住。 好，星期五唱啊！另外仲有就有《流离所爱》啦， 哇！呢首好听，好听， 系啊，呢、這个又系好犀利啦。 黄伟勤嘅 系啦，相爱很难啦、无言的结局啦，哇！我有一段时间成日唱无言的结局 啊，系 系啊， 个唔开心嗰段时间啦， 唔系啊，系佢表演嘅时候，系一定会唱《在雨中》啊，《无言的结局》啊，《 相思风雨中》 啊， 你唔唱落唔到。台啊，大佬， 系啊，因为合唱就系咁噶啦，同 CEO 唱。 好，咁啊，希望咧就系大家都喜欢我哋今日送上嚟嘅合唱歌曲啦。好，十二点钟啦，听听新闻报告，26度气温，相对湿度56%，翻嚟嘅气氛又会转一转，有呢个古灵精怪， 若出现嘅机会较大。上海过去一日新增1998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确诊占322宗。19660宗是无症状感染，全市继续展开核酸或抗原检测。上海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生活物资保障专班负责人陈通说，上海抗疫攻坚战到了最紧要时刻，要全力做好全市2500万人生活物资供应工作。当局说，因为疫情防控，商店、超市和菜场无法正常营业，电商平台配送能力下降，出现生活物资难以抵达家门的现象，当局正是全力推进保障工作。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昼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昼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1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64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8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96六跌7.2，美团162.3升1.4。腾讯控股376.4跌4.6，盈富基金22.02跌2.4，阿里巴巴105.6跌2元，中国海洋石油11.46跌2.4，京东集团226.6跌8.2，快手71.95跌3.35，

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十二点搭二过少少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6%，天晴干燥，下昼系炎热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未来数天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听住歌先，翻嚟我就会有今日礼拜四 古灵精怪， 我哋有吴浩康。见字医病，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成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心里跳得不太正常，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张。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唱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换身上，由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心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宴若动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像钟楼的热更深化，就似拉着脚，望关系变质，道德变卦。有痛赶快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我怕生惊死。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成功快要枯死。几多人如我般，快引到终结，爱恨亦无记。 古灵精怪，自杀。今晚我在台上边摊开张纸，慢慢吸一口气，应该怎样写我的遗书。我心里面的感受又伤心，又有一种就来解脱的感觉。这个决定是三个月前开始，我的女朋友离开我，我不停在股市那里希望攞返一些满足感，怎知越输就越输，越沉就越沉。我现在已经乜都冇了，我写我的遗愿就是我希望吃一顿好丰富的法国菜，希望订一间好豪华的酒店住一晚，希望可以买啲嘢氹下自己，碌爆张卡啦，我已经唔介意。当一切做完之后，终于来到这一晚，我在街上边漫无目的地行了几个钟，这几个钟就是我留在人生的最后几个钟。然后我揀了一层旧楼，揀一层不识的旧楼，他们可能会嬲我的，无端端为什么在他们跳楼都可以，但我已经不理得那么多了。我去到那个天台的门，好彩冇锁嘅，我一推推开那道门，耶一声，夜晚的风吹埋嚟，好舒服。当我一踏入去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把声，好大声咁话：， 哦，你是边个？你想做咩啊？ 我望一望，有个五十几岁、有啲肥嘅中年汉，揸着一罐啤酒，地下仲有好多啤酒空罐，望住我个表情好奇怪。唔通佢係呢度看更？你唔使讲啦，我知你係边个。你知我係边个？ 你嚟追数嘅係咪？你一定係嚟追数，因为我争你钱冇还你追数嘛。 佢个样突然之间变得好激动。然之后佢又闹啦， 我已经又争你钱，搞到家散人亡，你哋仲想点啊？系咪想逼死我啊？好，你想我死啊嘛？我死俾你睇。 讲到呢度，佢二话不说，砰一声，跟住就成个跳咗落去。呢个世界真系有咁啱得咁巧，我本来想上嚟做一件傻事，点知有一个人比我更先做咗呢一件事。我听到街上面传嚟嗰个男人跌落地嘅惨叫声，乒乒乓乓，跟住一啲轰动嘅人声。我鼓起最大嘅勇气，一步一步行去天台嘅边缘。嗰个男人成个身体扭曲晒，瞓咗喺地下。大量的鲜血一路咁好似河咁流出嚟，身体冇远嘅地方仲有一堆白色嘅嘢，系咪老张呢？我好惊啊！下边嘅人系咁望上嚟指下指下，哇！快啲走啦，咪人哋误会我推过嚟咪死。傻事做唔成，我点算呢？我去到海皮嗰度一个码头侧边个栏杆坐喺度。谂紧下一步应该点做，海浪声来回咁响起，我谂到啦，既然我唔用呢个跳楼，不如跳海啦。我又唔识游水，一跳落去，烦恼咪可以解决。我唔再留恋，跟住砰一声就跳咗落去。海水不停咁涌入嚟，我好惊啊！但系我唔系谂住落嚟死嘅咩？我点解要惊啫？但系就喺嗰个时候，突然之间 有隻手捉住咗我手臂。点解水底里面会有隻手掹住我嘅？佢不停咁掹住我，好似想掹我到水底咁样。弊啦，水鬼啊！有救命啊！有水鬼啊！救命啊！ 其实都几好笑，明明我想跳落嚟自杀，但系而家水鬼掹我咧，我就叫救命。路上边嘅人都见到啦，大声话：喂，有人跌咗落水啊！ 好多人好热心咁走埋嚟，想拉我上岸。 唔该你掹我啊，掹我啊，我唔想死啊，有水鬼啊！ 几个人掹住我只手，系咁掹，系咁掹，终于将我一掹掹掹上岸上边。好彩啫！跟住个女人走埋嚟话：多谢晒你啊，好彩你救翻我的女啫。我几时救你个女啊？头先咯，佢跌咗落水，我又唔识游水，好彩咧，你啱啱跌咗落水，咁掹翻佢上嚟啫。佢而家冇事啦，多谢晒你啊！ 吓、啊，原来头先掹住我个系一个跌落水嘅女仔啊！突然之间。我由一个想自杀的人变成个大英雄，救了个女仔。好多人走埋嚟话多谢我，仲有记者访问我，搞到我啼笑皆非。唉，算了。于是我就回屋企，冲完凉之后咩都唔谂，就上床睡觉。睡到半夜。朦朦胧胧，半梦半醒，我擘大对眼，我见到有一块苍白嘅面孔，同埋好似一对死鱼咁嘅眼刮住我，一个好嬲嘅样 子。有个男人，你系边个啊？ 突然间我记起佢系边个啦，佢就系嗰个喺我面前跳楼死个中年汉啊！ 你想点啊？ 如果唔系你刺激我，我唔会咁冲动跳落去。可能我坐一阵冷静之后就会走噶啦。 系你，系你吓我，你刺激我，因为你而跌死噶，你赔翻条命啊！ 唔系啊，我咪心吓你噶，我本来都就系想上去。 我知道，我而家就系嚟帮你达成你嘅心愿。 讲完之后，佢一扑扑埋嚟，我倒褪咗几步，突然之间我就褪咗喺窗口嗰度啦。为咗保持警官，我一直都冇安呢个窗花。我一褪埋去嘅时候，个人一失足，啊！我突然之间坐起身，四周漆黑一片。原来是发梦，好彩啫。其实死都唔系咁快乐啊。唉，算啦，我都系唔死啦。就喺我转变我嘅念头，谂住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嘅时候，我感觉我个大门俾人咔一声开咗，有几个人砰一声入咗嚟。 你哋系边个？ 我哋系边个？而家我哋问你啊，欠债唔还，你想点啊？ 你哋追债噶，我会还钱噶。你俾啲时间我，唔该你啊。 唔使还啦。 吓，唔使还？ 系啊。 诶，兄弟，捉住佢。你想点啊？ 想点？最近几多人走数，你知唔知？我哋搞个新意思，做啲宣传。打住张牌，呢张牌写住。我还债还唔到，抵死。跟住我哋 send 俾每一个债仔，睇完之后睇下仲敢唔敢还。 你想点啊？ 想点？想送你上上边天堂啊！ 兄弟，抬起佢，掉佢落去。 唔好啊！我会还噶，我要重新做人啊！我又唔会再借钱噶啦，我唔会噶，放开我啊！唔好啊！ 佢哋几个人抬起我。行到埋嗰个窗台嗰度，好大力将我一抌抌咗出去，我好似发梦咁一路跌落街，一路跌落街。不过今次呢个梦 会再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上被问到是不是支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参选特首的时候，重申有关第六任行政长官各方面的问题，他不作评论。他唯一的責任是順利舉行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至於有關李家超的請辭以及政務司司長的署任安排，林鄭月娥說已經按基本法報請中央，包括免和任的安排。他稍後亦都會就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工作重新作出任命，確保委員會可適時處理特首選舉候選人審查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優化2022年保就業計劃，會取消合資格申請僱員的月薪上限，亦都會容許大企業為最多1000名員工申請津貼。 另外，亦都會將剔除名單改名為受限名單，在名單內的企業可以申請津貼，條件是僱員人數不可超過100人。計劃亦都不再硬性要求申請的企業以2020年的僱員人數作為申請上限，僱主可以選擇以去年第四季的人手數目申請津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如果選擇以去年第四季的人手數據申請津貼，將會較以2020年僱員人數申請的企業遲四個星期才收到津貼。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回應是否支持已經辭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參選行政長官的時候說，與李家超一直合作無間，對方是好領導，祝對方工作順利。另外，陳積志說，截至昨日傍晚6點，當局已經成功派發300萬個防疫服務包給全港市民，比原定的7日時間快2日完成。全港已經設有89個補發站，若未取得服務包或者家庭成員較多要多一包的市民領取。他到其中一個補發站的時候說，為配合市民可以參與明天起1年3日的全民自願檢測，補發站將會開放至今晚9點，希望盡量利用服務包，提醒市民萬一檢測呈陽性要在24小時之內呈報。新一輪首階段消費券今日派發，朝早有市民在港鐵站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排隊拍卡領取八達通的消費券。在旺角一間酒樓，部分食客用消費券付費，其中陳太說，未來會用消費券買多些食材，亦都希望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可以同家人外出用膳消費。有食客就說，暫時未領取消費券，希望響應政府呼籲慢慢消費，會應使則使。酒樓經理蘇先生說，預計消費券對食肆即時幫助較少，只能夠協助生意提升1至2個百分點，希望疫情進一步緩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市民會較願意到食肆消費。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昼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昼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91点，跌289点，总成交金额65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8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84跌8.4，美团161.7升8毫。腾讯控股376.4跌4.6，盈富基金21.98跌2.8，阿里巴巴105.5跌2.1，中国海洋石油11.46跌2.4，快手71.8跌3.5，京东集团226.4跌8.4，药明生物64.35跌4.25，港交所353.4跌5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23.67，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6，人民幣6.363，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74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日經平均指數報26,848點，跌501點，港金報17,9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1美元，卖出192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嘅故事。 人人做运动，唔通人人都识做运动咩？究竟做下身运动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好处呢？ 下身嘅肌肉咧，如果训练得好嘅话，咁我哋嘅盆骨啊或者 pat pat 啊嗰啲姿势都会争好远噶。咁系有阵时好多朋友都话，哎，我行两步有膝头痛，适当咁训练翻你自己嗰个大髀前面嘅四头肌啦，咁佢可以帮你即系拉翻个膝头哥，都对膝头哥好有帮助。 要继续跟我哋嘅专家 keep fit 扮靓，就要留意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P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健威，你睇下呢段戏几精彩？ 咦，呢度咪新发村？ 咪嘈啦！你睇呢段好感人噶。 哦，呢度咪摩罗街咯。 人哋叫你睇戏啊，你就净系识得睇个景，有冇咁多景睇啊？ 睇戏唔睇景，不如唔好睇啦。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同你睇戏又睇景。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喐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先嚟同大家要讲讲嘅就係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屯門嘅恩田村日田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呢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 今日真係几炎热下 ,27 度下，相对湿度 54%, 天晴干燥。呢个时候呢，星期四亦都有我哋嘅 職安劇。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土啊，见唔见茉莉啊？我执到佢电话、啊。 你执到啊？佢20分钟前咧就去咗揾电话啦。 喂，你唔帮佢一齐揾嘅？ 唔使啦，喺公司范围唔见又唔会俾人攞咗嘅。况且咧，佢好肯定自己系留咗喺会议室啊嘛，咁佢自己去揾就得啦。点知比你快佢一步啫？ 唔系、啊，我喺 pantry 嗰度揾到噶噃。佢连自己喺边度唔见咗电话都唔清楚，又点会揾到呢？ 唔怪之得佢揾咗咁耐都未翻嚟啦。 系咁啊，即系要去揾佢啦。 哇！呢、這个 OK 喎、啊，呢、這个麻麻啫，哇哇哇，哇正啊！呢个可以，呢、這个可以。 阿莫莉， 呢好得。 你睇紧咩啊？ 咩啫？吓死人咩？无啦啦咁样大声嗌人。 唔系，即系我见你睇得咁入神，就惊你听唔到啊嘛！大声少少嗌你，咁啊，睇下你做紧乜。 睇过睇过，乜嘢呢个可以，呢、這个好得啊！ 喂呀，冇嘢啊，攞翻嚟啦，唔好睇啦！ 你睇紧今期啲应征者嘅申请表啊？ 正确嚟讲，佢系喺度点评紧啲应征者。 冇啲咁嘅事啊！即系你哋咁睇我嘅，我啊只系啊见到申请表摆到成台都系，谂住执翻好佢哋啫嘛，跟翻次再排翻好佢哋啊！ 呢啲系私隐嚟嘅，你可以乱咁睇嘅咩？ 喂，你唔好讲到好似我偷睇咁，你要知道，班应征者就算最后边个当选都好，都系由我去通知佢哋嘅啫。同埋我头先都讲咗啦，我只系执翻好晒申请表啫。 不过你咁样执就会唔会搞乱晒啲嘢呢？我就知道老板呢就佢已经就揀晒人㗎喇噃。 嘿，思芬，你当我新嚟㗎咩？做嘢有分寸㗎我。老板揀嗰啲呢就一定会打粒星星喺侧边嘅。嗰啲我分开摆呀。嗱，呢一搭就係啦。 哎，磨呢真係好嘢啦。喂，唔該晒，唔知今次老板揀咗啲咩人咁呢？ 嗱，思芬就咁嘅，等我话你知。我哋做物流嘅呢就经常性都要搬运宠物嘅，梗係要揀佢大大隻啊，四肢发达嗰啲啊，嘩諗起都觉得正啊。 嗱，磨你睇嚟你对呢个体力处理操作呢唔係太过认识咋吧。 肚姐咩意思啊？ 做搬运唔係单靠大隻就得㗎。 唔係靠大隻靠咩啊？唔通靚仔咩？不过都紧要嘅。 诶，系咩？ 系啊， 系啊。 喂，其实仲要咧清楚知道啊，体力处理操作啊会有啲乜嘢嘅潜在危险，然后啊做好相应嘅安全措施至得。 师芬，你讲咩啊？我唔明白，你讲紧说话。 嗱，体力处理操作嘅危险因素咧，大概可以分成物件嘅重量、工作嘅性质、负荷物嘅特质、工作环境同埋员工嘅个人能力等等啊。 嗱，即系物件重量太重嘅话，就梗系容易令到员工受伤啦。咁工作性质又系咩意思咧？ 嗱，我今次希望我讲得你明白啊。 好啊，好啊。 嗱，员工不良嘅工作姿势，例如咧就系喺搬运物件嘅时候，物件咧就冇贴近个身体，嗱，动作啊需要腰部过分嘅扭动啊等等，又或者重复，又或者系长期做同一类型嘅动作，跟住缺乏啊足够嘅休息，都会令到啲员工过分操劳而发生意外啊嘛。 嗱，咁避免员工过分操劳，系咪应该编排佢哋轮流操作唔同嘅工序，令工作模式多样化啲，咁咪可以减少固定或者重复性嘅动作咯？ 啊，估唔到莫莉你又识啲嘢喎吓！ 多谢啊。 系啦，亦都要咧安排啲员工有适当嘅休息同埋充足嘅时间噶。嗱，利用休息嘅时间咧，做翻啲伸展咁样咧，松弛一下啲肌肉筋骨啊。仲有要减少物件搬运嘅次数，同埋咧就缩短物件嘅移动距离嘅，可以考虑下重组呢个搬运流程同埋摆放位置，以便咧员工更加有效率咁去搬运物件啊嘛。 嗱，工作性质就要注意啦。咁对搬运嗰件物件又有啲乜嘢嘢要留意呢？ 即系咁，如果要搬运一啲过重、锋利嘅、奇形怪状嘅，又或者系有其他潜在损害嘅物件啦吓，嗱，员工好易会受伤啊嘛，嗱，咁啊应该尝试改变嗰个物件嘅重量，可以将件物件咧分拆成为小包咁样处理，啊，又应该咧为员工提供一啲合适嘅手环啊、把手啊，又或者系粒位咁样，就等佢哋能够咧系易于拎实嗰件货物。仲可以啊，为呢个物件提供有关嘅资料同埋标签，例如写清楚佢系几重，重心位喺边咁样，方便员工啊嘛。 哦，嗱，咁又有嘢要问啦，即系太重嘅物件，除咗可以分拆成为小包去处理啦，咁系咪仲可以用一啲机械辅助设备去帮手嘅咧？ 哇，嗱嗱嗱嗱，好嘢啊，莫莉，你连机械辅助设备你都识啊吓？嗱，物件太大件或者太重嘅话咧，其实系可以用手推车啦、滚轴路轨啦、挖槽啦、吊重装置啦、手动织车、活动运输带或者其他辅助嘅机械装备噶。 嗱，除此之外咧，物件太重、重复工作、物件特质咧，都系一啲可以令到员工受伤嘅潜在危险嚟嘅。嗱，如果工作环境差嘅话咧，都会增加员工受伤嘅机会嘅。 哦，思芬，即系你意思系环境太窄啦、太暗啦、地方太跣、太热， 太冻或者太潮湿，都容易令到员工受伤啊？ 你讲嘅都啱啊，茉莉。嗱，所以咧喺搬运物件之前，员工咧就应该先清除通道上面嘅障碍物，同埋确保有足够嘅移动空间。然之后咧就留意搬运嗰个通道系唔系平坦，啊，仲要清除地上面嗰啲积水啊、油污啊、碎屑啊，同埋其他杂物咁样噃。啊，雇主咧仲要为员工提供充足而良好嘅照明啊，咁先至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啊嘛。 讲到呢度我仲知啊，我知地盘工作嘅工友咧，为咗保护自己啦，就要佩戴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咁问题嚟啦，咁从事体力处理操作嘅员工又有啲乜嘢嘢个人防护装备呢？ 梗係有啦，佢哋可以戴上防护手套，避免俾物件嘅利边啦、尖锐嘅部分割伤或者吉伤啦。仲有着呢个防滑嘅安全鞋呢，就可以减低跣亲、蹬亲或者係脚部受宠物压伤嘅机会。而雇主呢都需要提供合适尺码嘅工作服或者其他防护衣物呢俾员工着㗎，避免佢哋呢因为着一啲过松啦或者过紧嘅衣物嚟开工㗎。 哦，咁都好，有防护装备去保护自己嘛。喂，係话事喎，呢两个入嚟搵我做咩？ 哎，咁点解你又要入嚟呢个会议室呢？嗬， 系咁点解我无啦啦会入嚟会议室嘅？ 啊，系咯，啊，咁得意咧吓！啊，你哋慢慢谂啊，谂到揾我唔阻你吓吓。 系，啊，我电话。 搬运宠物前谂清楚，工友安全够稳妥。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其实哪里哪个我是开心不开心是我，是我故作太过正常，不多不少不道破。为唱激情的歌，今天很生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原谅那次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鬼节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狂野歌。谁的生日多，谁见过更多，那记忆方是我。青春的空间度过， 即安剧啦，仲有九分钟，晏昼一点钟啊，风骚浮人计咗。嗱，今日咧，我哋咧临走之前咧，咁啊讲下一个特别嘅一啲网上啲人嘅讨论啦。 系， 嗱，其实经常咧有句说话叫话三分钟热度啊，你得三分钟热度咁样，即系话人哋咧好多嘢咧，其实咧我三分钟啊，我要做啲咩，我要学啲乜嘢咁样，但三分钟之后咧，佢已经系停低噶， 或者两分半走咗咯。 系啦，咁样样。 你咪系咯。 佢話佢仲學緊嘅， 我係兩分四鐘。 佢話佢仲學緊嘅，嗰啲咩吉他、啊、 吉他學緊啊， 係啊，咩跑步咧？ 跑步呢輪冇啦， 減肥咧？ 呢輪冇，有冇過啊？ 有，真係有。 跑過幾多次啊？嚟一次， 唔止好多次啦。 就肥強日記都話有一兩次話出去跑步嘅，因為跑跑下就唔知跑咗去人哋屋企啊嘛。 打牌，跑人打牌。 係啊，跑咗去人哋屋企嗰度唔知做乜啊嘛，飲湯啊嘛，唔 係 咩？ 係啦，咁咧， 你唔使隻做乜笑嚟遮醜。 篇文章咧，佢就話嗱，如果對付係三分鐘熱度，即係你自己都感覺自己係嘅咁樣，咁有咩？办法咧，或者点样可以利用呢一种嘅性教做啲有用嘅嘢咧？ 首先，你觉得你自己系咪一个三分钟热度嘅人啊？ 我有时系，我有时系， 我好多时候都系， 一啲啲嘢有，好多系嘅。我谂个个人都有啲嘢，有试过。 有人话过我嘅，佢就系话咧，三分钟热度有两种嘅，即系有一种嘅基本上咧就系话系样都话要学啊，所谓叫咩周身都冇张力啊。但系又有同我讲过，佢就系话其实点解你会咁样咧？三分钟热度咧？当然不可以即系摆喺所有嘅嘢上面啦。佢话因为你太聪明，好多嘢咧可能你一掂你就上手啦，一上手你就抌啊，系啦，你就唔会可以再可以喺里面度钻研啊，或者咁，我觉得就系咁嗰样嘢唔系你真系中意嘅嘢咯。如果唔系嘅话，你唔会 一定 会继续噶嘛，系咪啊？磨噶嘛。 咁咧，佢其中一建议就话咧，可以学一啲短期嘅课程，因为咧你嘅三分钟热度啱啱你个热情咧就可以。煲完呢个短期课程就啱啱好啦， 四堂啊，啱啱好， 四堂 系啊，唔好多，一个月。 但边有嘢学得咁快噶？ 梗系有啦， 有一定 有初体验啊嘛，呢啲系叫做 初体验，体验初， 初系初初个初， 初初嘅体验系啦，多数都系四堂嘅啫。 学按摩， 甚至乎佢有啲就系一堂添，一堂真系太 少 啦， 一堂 有 四堂。免费试一堂， 唔系我真系学陶瓷，我试过有一堂，我哇点得啊？啲咁高深嘅嘢，都唔知道你自己做乜，猜泥我都唔识啊。 系咯， 但系佢就冇啊，佢根本上佢就要你上一堂，其实你就上两次，佢俾一个嘅价钱啦。 真系体验嚟嘅， 总之就俾你整一嚿嘢俾 你 啦。 等你 feel 话中唔中意，中意先继续学。 系 feel 噶咋？ 我都觉得系应该嘅，唔会嘥大家时间。 阿李小姐犀利，佢话佢而家学花道添。 系冇错， 呢个型 非常期待。我听日咧就会去学插花，咁咧就 何出此意咧？点解突然间咁？ 嗱，点解会咁样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嘅嗰篇文章里面嘅就第二项啦。如果你可以利用你自己嘅三分。中热度嘅话，咁啊呢度学啲，嗰度学啲啊嘛，但系每样精啊嘛，我可唔可以将两样嘢冚埋一齐咧？就是、我以前嘅陶瓷，咁我咪就系整一个花樽，跟住我听日学插花嘅话，咪将嗰啲花插入个花樽度咯。咁你咪可以将两个三分钟热度嘅嘢嘅话加埋，就变咗六分钟咯。 犀利啊！ 几好啊！ 阿马大爷，佢学花道，你音乐学咩度啊？你？ 我学 高八度 嘛， 高八度。 我依家准备公开招聘呢个音乐老师。 但你有音乐老师嚟应征啊？ 系啊，未有。 我今日帮你睇过。 系啊，我阵间会正式出一个黄榜。 你出个 pose 啦。 系啊， 咁你学过啲乜嘢？以前啲短期课程。 嗱，上海话学过，素描学过。上海话好耐好耐。咩？ 咁难啲？ 上海话 有上海话。 点解要学上海话？ 嗰阵时我想， 我 系 上 上 海画画，我讲上海话。 上海， 因为个 点解有啲画会分上海话同？ 系咪因为寻晚夜个 上 海 婆闹我？我系都唔认错，佢叽叽呱呱， 总之睬佢我就傻。寻晚夜。 呢个过场版，我真系走去学上海话。 点解嘅？ 我 系咪有工作需要？ 唔系，我好想去上海。 咁你 讲 一句上海话嚟听下。 侬喂七个啦哇！ 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我 侬喂七个啦哇！ 即系咩意思？ 我唔知而家啱唔啱。 吓，你唔记得啦？ 已经 系 咁样。你食咗饭未啊？ 哦，侬系你 系你食咗饭未啊？七个啦。就系食咗啦， 系咪肯定系呢个解释啊？ 唔系可能有少少 误会啦，唔系啲不文雅嘢嚟噶， 唔会， 仲大大声声喺度讲， 系啊，仲讲三字， 数字啊，识数啦， 剪都剪唔切， 剪都剪唔切， 仲要讲三字， 三思五六七八， 系唔系 九字 啊？ 算啦算啦算啦， 系上海话， 上海话就系咩？学画画， 但系咧语言方言都好啦。 一定唔可以一两堂学到。 冇错，一摆低就唔记得晒啦。 咗一个 course， 咁啊点？一个 course， 咁啊点啊？你净系几多出？ 一个 course 即系几耐啊？ 我谂有十堂八堂啦。 你净学得呢一句咋？唔系，咁你而家学吉他，咁啲同你嘅进度 十年咯， 系啦，都符合你嘅进度。不过有少少读读声，读读读，仲系咁唔正嗰啲读读。 讲起呢个读读读，我嬲。 你有，其实你有咩唔嬲啊？ 我哋想你好， 我知啊。 嗰日净系得我啊，阿欣欣都一齐喺度斥训佢。 系啊， 你 work from home 嗰个礼拜 啊，我知 啊， 你有讲我听啦。 斥训佢啊， 行跳不成钢啊嘛。 系啊，跟住连欣欣都眼中都有火啊，你知唔知啊？ 佢话。 问你啊嘛， 五千蚊教我， 系啊，佢话五千蚊，不如我教你一堂啦，要飞噶啦，应该。 你而家仲有冇练？有冇读读声啊？仲系 都仲系有啊！ 你黐啲手去啦。 咁你咪有问题咯。 我肯定系我有问题。 你一定要揾一个办法系读读读噶嘛。 咁你个老师都有问题啦。 系咪？ 如果佢教咗你咁多堂，你仲喺度读读读读？ 我哋又系咁讲，其实佢都唔负责。 唔系你 个 吉他叫你种弹嘅方法叫木读方法啦，所以 唔系啊，因为佢又佢话你 好独特嘅木读方法。 佢话你个吉他系。咪古典吉他咧， 关咩事？咁你咪 唔系呢 个 系个老师讲啊嘛？ 游戏真系， 他冇分古典现代噶，只有分电吉他同鱼丝吉他啊！我嗰只系鱼丝吉他，咁你咪你叫， 但系你个老师都唔知。 其实佢咪想叫你买个新吉他啊，帮 佢 系弦 外之音， 唔系吓弦外之音嚟呢句说话中， 就下个礼拜教下。 估下估下，估下 自然。 哎呀，听日又礼拜五啦，好快又一个礼拜。 听日风骚抢班员搞咩啊？ 听日我咪话组织咗一个， 我哋一阵间咪 系啊 马 里联盟 路、 联盟 之 路啊，系啊，就唱下发发嗰首大作 新作， 系啊，我苦练紧， 系 啊， 你未练紧，你都未开始。 佢咩都讲，佢咩都作大少少嘅， 咪就系咯， 都未练佢系练紧， 系啊， 吉他又话弹咗好多堂，系啦， 系啊， 波鞋又话跑咗好多次， 系有去啦， 我脑海中依家谂起系，其实我介意呢首歌， 我都好介意，你系咁样喺度开空头支票就唔找数 ，OK， 系咪？咁我哋总之就拭目期待，拭目以待，系啦，咁啊，听日究竟咧，即系究竟佢唱成点啦？ 我又要多谢 Alton 啦，因为今次咧，佢又系将我同另外一位朋友啦，李炳文啊，隔空唱嘅就剪埋一齐，佢真系好犀利，佢剪到咧，我自己都 feel 唔到系剪埋， 以为系一齐唱。 剪到 你沙沙石石嘅可以全部都 系， 大家都到时听下。 系一个尽善尽美， 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录，同埋有几个带啊，即系几个版本，将佢剪埋一齐。 系啊， 有合唱，有佢独唱，我独唱，三个版本剪埋，你一气呵成啊， 劲啊， 简直嘅就系我哋如 无懈可击 神剪啊，神剪 系啊。神展欣欣， 系 神展欣。 咁听日就留意啊， 好， 风骚唱不完嘅， 好， 同埋听日都系点唱嘅时候， 一八七二三八八啦。 仲要再提一提大家，就记住啦，若果你系一位歌唱嘅老师，你又唔会介意嘅，就系收一个咧好笨拙嘅 笨拙学生， 系啦， 好耐冇听 过 呢个词啦。 冇错，嚟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帮我哋报一报名啊，我哋希望可以就教晓呢一个人嘅话，要到佢识唱歌为止。 我哋俾22蚊赞助佢， 冇错。暂时嚟讲嘅话，我哋嘅众筹得22蚊，希望你唔好介。 已经到地 清贫啦，清贫子弟，清贫子弟， 我要攞助学金先啦。 听日10点，风骚快人再见， 拜 拜。